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啦，咁啊嗱，我喺节目做咁耐咧，我都系反对啲阴谋论嘅，吓、嗯啊，即系话啲黑警毁尸灭迹啊，有女嘅跳海，女嘅跳海啊，男嘅跳楼，我一直都反对呢个讲法嘅，直至到咧呢、這个十五岁呢个少女啊，陈燕麟啊，啊浮尸裸赤裸浮尸呢个大海之后咧，我又开始对坊间嘅传说咧。有少少信喎、哦，即系从边度睇咧？第一，即系一个十五岁嘅女仔，冇留低任何遗书，冇留低任何佢想轻生嘅一啲迹象，呢个第一。第二，佢系本身一个跳水嘅校队啊，即系话都善于游水啦，起码都、嗯、会唔会选择去跳海？因为人嘅本能。我完全不懂游水，我跳了下去就死定了，或者我绑嚿石一定死定了。但如果我是懂游水的话，本能来讲基本上是不会浸死的。 不会浸死有可能，但不会选择跳海， 因为跳海 一定不会浸死，除非有大浪撼到，即是冲了去撞到嚿石，否则你一定在个海上面，你的本能一定令到你浮得起的。我就算不动，我懂游水的，我就算不动我都可以浮在水面，是根本不會沉下去的。 嚇、啊，咁但係浸唔浸得死咧？就嗱、啊，即係你話 咁，你都唔會選擇就 係啦。重點係唔係去浸得死？佢重點一個識游水嘅人唔會選擇跳海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好啦，咁啊嗱，呢個第二點咯喎嚇。咁啊，第三點，喂，你就算跳，我就算當你係跳海，你會唔會除咗曬衫就跳？為咩事先？即係你總有一個原因㗎，喂！我譬如我留低遺書，嗱，我屌你，我而家就即係我係光脱脱而來，所以我要光脱脱去，咁呢啲一個原因啦。一個人跳樓會唔會除鳩曬啲衫？然後咧，佢仲話警方就話 CCTV 影到嘅咧係向呢個海嘅方向、海濱方面行去。第一行去係好撚浸，好撚難浸死嘅，跳海投海啊，即係中內先會死嘅啫。行落去好撚難，即係你好難去行到過撚咗頭，然後自己浸撚死嘅冇你，即係冇嘅。第二點解除曬衫先？總有一個原因㗎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我又提出另外二點咯。你話喂，呢、這個係我哋大家都相信啊，黑警係毀屍滅跡啊，謀殺佢嘅，然後抌佢落海。如果用我咁样嘅理论去推论嘅话，喂一个咁明显嘅谋杀，警方又会唔会咁捻蠢去做呢？即系喂嗱，警察都应该受过啲侦探嘅训练噶，系咪？佢都要即系佢做之前，佢都总要消灭啲证据啊，唔会俾你令你睇到，唔会俾你估到嘅。 唔系， 喂呢个系睇到嘅大佬。 已经其实系太多，太多到佢已经觉得。即係太多到佢唔得閒去做呢啲咁嘅推理同偵探小説啦。 喂，冇理由。 佢反而冇乜所謂㗎，你掉落去，因為佢而家佢講乜嘢，佢都打橫嚟講得㗎嘛。即係打一個人，佢可以話 yellow object 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講嘅説話咧，講乜都冇乜所謂。 嗯、 你唔信唔緊要。 嗱，點解會 你砌我唔到咪得咯？ 點解咁多人會信佢哋？即係信佢哋真係做呢樣嘢？因為依幾個月嚟以嚟，佢哋即係個言行。啊！佢哋所講嘅嘢，去做嘅嘢，係真係令到大家信佢哋係咁嘅。係 咯，即係我一直以嚟，我喺節目同阿張生都講過啦。我哋係唔即 係， 喂冇任何證據，我哋係唔會信嘅。所以我一直以嚟都唔會傳呢啲。啊，我自己 Facebook 又好，我自己 WhatsApp 我都係 呢啲嘢。 我都係啊，我都係 謝公一樣嘅。 咁但係喂呢一單嘢，不得不令我又。喂，有我自己嘅睇法改咗喎。屌呢單嘢，喂真係屌！你從邊個角度睇？呢位十五歲嘅少女都冇可能走去跳海噶嘛，大佬，係咪？你點計你條數？ 呢個咧已經係你見到一個遊行出嚟遊行嘅少女被拘捕，識游水，然後死咗變浮屍。呢樣嘢已經，其實我同你哋都一樣，我係唔會分享呢啲嘢，我唔會信。但係呢個我都會分享，我都會講，因為我已經覺得係 匪夷所思， 去到其實覺得已經有啲離譜啦。 咁但係呢、這個、即係亦都係另外一個版本啦。另外一個版本講就話、是、呢、這個女仔從來冇參加遊行示威啦，對呢個反送中啊，對呢啲近期活動咧，佢係冇參與過嘅。咁啊，嚟自一個咧就係破碎嘅家庭。 單親嘅家庭嘅成長嘅，咁咧就同屋企人咧就佢獨居嘅，就冇同屋企人同住嘅，即係佢父母分開咗嘅，啊咁所以佢失蹤咗之後咧，隔咗兩日咧，即係佢屋企人先報警去揾，結果咧 咁咧就嗱依、這個咧，我相信又係一啲咁嘅即係即係啲 當然正反嘅兩面嘅。 嗱依個咧，我相信又係嗰啲咩 Hong Kong G 啊嗰啲咁嘅講法嚟 嘅。唔係即係咁講咯。 啊，咁我就從來冇引述佢哋講嘅嘢。 同埋 點解宋子偉成日引述？ 我唔係咁樣，即係我唔話咩？你而家個人死咗，好撚多就係去扣呢啲咁嘅故事出嚟。就話佢有即係單親家庭就代表佢自殺嘅咩？冇父母照顧就代表自殺咩？喂，單親家庭同埋冇父母照顧嗰啲先特別堅強啊嘛，可能。 咪同埋咧，即係嗱， 點硬佢點解作一個背後故事俾佢咧？ 即係公眾咁多 疑慮、 疑慮啦、疑惑啦。喂，你警方話有 CCTV 睇住佢由呢、這個岸上邊除曬身上嘅嘢走向呢個海濱方向走去噶嘛？咪你公布呢啲嘢俾人睇咯。如果真係嘅話，點解你唔公布呢？喂，你因為太多謠言。喂，我當呢件事係真嘅、真係佢要自殺嘅、你將呢個 CCTV 公布於天下，咁、大家咪釋除疑慮咯。咁 而家咧就喺呢、這個調景嶺去呢、這個陳同學個所讀嘅學校度咧，而家咧就俾人圍緊。啊，原因就係佢校內嘅同學學生咧，要求校方公布嗰條那個 CCTV。好啦，咁咧佢公布出嚟嘅 CCTV 咧係經過剪輯，但係佢去到一個即係喺播放途中，去到一個點，個電梯門打開嘅時候，突然間就停咗，唔播落去啦。啊，咁啲人就去質疑點解唔繼續播埋落去？因為見到打開啲門咧，有一個人喺外面嘅，咁點解會停咗？大家要求繼續播，校方就唔繼續唔播啦。咁而家咧就係喺呢個時刻咧，仲喺嗰邊咧係圍緊學校嘅。 即係而家呢個時間， 依個唔知佢點解唔播，或者點解係需要依個係？即係剪輯嗰條段片，咁佢就話咧，佢就話我就係話，我哋咧就係要尊重私隱，有咩人出現，咁其實技術上面可以遮到 遮光咗個名樣咯，咪馬賽克咪得咯，係咪都得㗎？ 依個係絕對係做得到 嘅。你用咁多時間喺剪輯佢，不如馬賽克 所有嘅公眾疑慮，而家你唔去澄清，所有嘅解釋都係一個掩飾嚟㗎啦。 唔係，仲有就係話，即係而家網上都咁講啦，即係最近所發現嘅所謂自殺嘅 case， 或者係嗰啲海上面浮到撈到嘅屍體。咁啊，比過去未曾發生反送中嘅時間咧，個總和還要一年還要多。 係依個我哋喺之前有講過啦，因為你其實我哋過往你可能一兩個月咧先，一兩個禮拜先一個係屍體發現案，而家咧一日幾單。 即係嗱，你可以話成個社會嗰個氣氛，令到有啲人咧對即係嗰個社會已經冇乜失冇乜可戀嘅選擇，因為好多人可能情緒入面有問題咁，即係選擇輕生。嗱，呢個我哋都當理解啦啊！屌，我哋都唔歸入去由黑警殺人嗰啲啦。咁但係呢一壇嘢嗱，因為我就算連啦，有一單又話嗰個屍體係發現咗之後咧，又冇血跡啊，即係好明顯係跳樓嚟嘅。但係咧佢又冇血跡， 有斷腳啊嘛。 嗱，我都存疑㗎。 嗱，咁佢喺呢個係學術上面啦，即係真係嗰個疑問咧，亦都係啱嘅。即係跳樓落嚟，即係個人係在山跳落嚟斷只腳嘅話咧。你啲血，你條血管斷咗，一定有血飆出嚟。即係就算你人多即時死啦，啲血都會飆出嚟。 所以呢啲，就算呢一類我都當佢傳疑，因為我睇唔到嘛。 係啦， 但係呢一壇嘢係好明顯地，同埋喂嗰個事主報案，跟住兩日之後，其實佢係已經發現到嗰條屍，但係你都唔話俾屋企人聽。跟住十日之後咧，你又火化咗。咁呢個火化究竟係？唔係兩日 後啊， 兩日之後發現咗個屍體，咁但係個事主報咗名，報咗案，你都唔去話俾屋企人聽，咁直至十日之後你係火化咗，你呢個火化究竟屋企人有冇同意咧？我哋唔知。 好迅速， 因為火化地屋企人同意啦，冇理由差佬自己搞掂曬㗎，係嘛？ 咁究竟唔係要同意，係屋企人去做嘅。 好啦，咁裏邊嗱，即係我都係講翻轉頭啦。喂，因為你要一單咁嘅嘢，你講緊嚟緊，而家唔係講緊一單，即係社會上面講緊有幾百幾單啦，起碼都嚇。我當我斬咗一半有五廿單嘅。喂，你要塞住咁多把口， 冇可能嘅，即係我成日都用、這個。 第一個問題啦，好似今次阿陳同學呢個 case 啦，咁屋企人咧係冇同佢就係做任何呢個係即係 發泄啦， 係啦， 因為好嗱，即係我哋你睇到咩車禍啊、死人啊、諸如此類啊、跳樓啊，都係嗰度會揾個導師嚟拎一拎啊，係咪都會做一啲嘢？ 咁 信教啦，或者信天主教或者信 咁你都會係做一個安息離撒啊咁樣噶。咁就而家係冇任何嘅追思會， 所以就好奇怪嘅嚇呢單嘢就變咗。即係你如果警方唔去將呢一單嗱，因為呢單嘢唔係淨係我哋而家傳疑啊，係外國嘅傳媒都講緊㗎。 喂，如果啊真係唔關你差佬事啊， 嗱嗱聲拎出嚟啦， 唔關差佬事，嗱嗱聲啫。同埋如果唔關你差佬事，而家香港社會日日發生呢啲咁嘅命案咧嘅屍體發現案咧，直情係有連環殺手喺度啦。 同埋即係喂，已經咁多啲即係社會上咁多疑慮嘅話，其實你用呢一單去，起碼都話澄清一下先啦。喂，屌嗱，你哋講你係咪撚廢話嚟啦？嗱，屌你成個影曬，嗱佢真係喺個岸邊嗰度咧，自己除曬衫啊，抌曬曬所有嘅嘢咧，然後步向呢、這個海濱。 不過而家佢哋根本都係話知你啦，我使咩同你解釋啊？ 需解釋啊！ 所以而家根本而家成個即係政府嚟講咧，就係靠呢啲咁嘅暴力集團去統治。啊，咁譬如我哋而家成個司法系統啊，所以法治，你有執法有司法。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都係我哋都講下啫。 咁或者多再講多少少啦。咁咧就譬如嗱，我哋見到喺琴日有個女人嚇喺街邊俾人打，咁係乜嘢咧？佢即係見人哋戴口罩，咁佢真係真係鬧人哋唔止啊，仲走去真係同人哋喐手啊！咁喐手搲人哋口罩成啊咁樣，咁又發覺依一個咧係一個法庭嘅一個係檢控主任，係法庭嘅檢控主任。啊，咁呢一個檢控主任，你都知道喺咩情況之下係違法，你係咁樣去一個係襲擊罪。 因為藍絲嘅群組嘅氛圍就係覺得佢做呢件事係正義啊嘛。 嗯。 咁屌你差佬有支有 gear 可以橫行無忌啫，你冇噶嘛。 咁而家佢哋咧，警察就話休班警啊，又唔需要委任證。咁而家網上流傳啊，其實有班人根本就唔係警察嚟嘅，就係我福建人，我換件衫。福建幫我換件衫，我就去淘寶買支收警棍勾人嘅時候，我就嗌我係警察。喂，而家真係可以咁樣嘅喎，係咪啊？而家網上就有咁嘅留言喎。 唉，總之就 咁嗱，同埋嗱，我而家嗰個所謂法治去到邊度咧？好似啱啱今日亦都有個新聞，剛剛嘅新聞，律政署申請禁制令。啊！將依個係警察宿舍列為依個禁區，唔可以喺嗰度咧，小一行之類或者行近啲都唔得。好啦，好奇怪，出依啲禁制令，點解唔即係申請禁制令？點解唔係警務處去 壓抑個 申請？係律政署申請。 我覺得律政署害緊啲差佬喎。 嗯。 屌有啲香港有啲警察宿舍，你係唔知喺邊噶嘛？ 嗯。 屌你整咗條禁令之後，咪屌開曬？ 嗱，唔係喎，佢又唔係開曬喎。佢而家就係講咗廿個啫。譬如德福，佢冇講到嘅喎。 德福嗰啲冇講，六陽嗰啲冇講到。 佢都冇講到。係啊，德福啊，六陽啊，嚇咁冇講到嘅。不過依個即係都唔使我哋爆料啊，依個 嘥氣啦。而家警察宿舍咧，基本上唔好話禁唔禁制啦。整個警察宿舍的門口，而家你屌你喺我經日日經坐車去經過順利嗰幾粒部隊宿舍，凍揦曬水馬，入去有關卡，大佬好似勞過關咁樣噶。屌咁你有冇呢條咁嘅禁令？佢都已經封咗㗎啦。 特別喺順利嗰度咧，係個孤島嚟嘅，咁一條天橋你根本就冇辦法，你入去你就冇得散嘅。 係冇得散，屌！其實我覺得佢要挖埋護城河咁好啲啦，其實。 啊，咁啊，即係。唉，即係而家差人又根本就係冇 網管嘅啦， 網管啦，咁啊即係佢中意點就點， 即係個暴力集團嚟 嘅。而家就睇翻，即係究竟你同市民結嘅怨，你將來係都會承受翻㗎啦。你成個警隊你唔會 係啦。咁所以頭先我回應翻頭先咧，我哋講咧一開始嘅時候講咧，即係台灣依個內政部咧就話關注依個係黑警移民嘅問題事情啊。咁有人就問：我係可以點樣做推動啊？咁樣咁其實咧，你即係喺法例上面咧寫明香港警察係不得申請咧，係好難嘅嚇。咁但係當然。你話 你填職要都填咗，你咪知咯，係嘛？ 我咪或者就亦都係話，咁其實有啲警察咁，即係亦都可能係冇做啲事情嘅。咁其實簡單啲，咪推動要填申請啊，就係話一個聲明書啊，就係話一個切結，我冇做過違反人權嘅事情。 佢唔覺得有㗎，大佬。 呢個判斷唔係入嗱，呢個判斷唔係入佢話你有冇違法，係中華民國政府去做一個審評嘅，唔係由香港警察。你話自己冇啊？ 好啦， 中華民國 唔兩係 啊。咁其實一個咧，我都係嘅。 我想揾個另外一樣嘢拗嗱，琴日即係呢排啦，係咪？即係以琴日都叫做幾激烈啦，啲裝修事件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有大陸資金嘅銀行啊，或者大陸資金嘅商户啊，或者呢個美心集團啊，係嘛？ 三六零啊啲啊， 即係俾人哋去裝修啦。嗱，咁呢啲裝修咧，我冇乜意見嘅。咁但係嗱，我琴日就喺睇直播啦，咁就喺呢個倫敦即係出邊即係。大家恒生銀行嗰度邊咧，咁啊有個新起咗個過馬路啊嘛，而家度 係 啊，咁啊有啲紅 山東街口 啊，山東街口啦，咁啊有啲我啲示威者就拆就打爛曬啲紅綠燈，咁我想即係幾位咧，即係對打爛紅綠燈呢個有咩睇法？ 嗱，我就想反問一句啦，咁你對網民咧就即係啲抗爭者咧發動呢個不合作運動係點睇法咧？ 嗱。 唔係太深啊，三哥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解答到呢個問題啦。黑衣人嘅示威者，真真正正我哋啲咧，係唔係冇打紅綠燈？係打紅燈。你諗一定係其他人嚟，我話俾你聽。 嗱，我 黑警嚟嗰啲。 嗱喺度，我就覺得即係我唔知佢咩人。嗱，如果真抗爭者嘅時候，你反對依、這個即係你話揼依個紅燈唔啱嘅話，嗱，咁你係覺得依個我哋不合作運動啱唔啱？ 嗱，你呢個講法係。啱嘅，但係個問題，不合作運動係一個階段嘅，即係話嗱，我哋聽日譬如阻塞，譬如罷工嚇、啊，就阻住啲地鐵開閂門，我唔俾你開啊！你喺嗰個時候你打爛曬啲紅綠燈，你令到成個全香港交通癱瘓，因為我唔想俾你開工嘛，我哋要發動罷工嘛，我覺得咁啊啱嘅。但係如果喺平時你冇去講説，即係話俾人嚟聽啊。你講清楚每一個行動你都要講清楚，令到人民說服，即係說服啲人啊！你冇講清楚，你打爛啲紅綠燈咧，就會令到有啲本來支持我哋嘅人咧， 咁可能就謝公嘅，即係話只係差個，就係話係咪需要是即係一個聲明啊？講係 啦，即係你話俾人聽，我打爛紅燈嘅動機係做乜嘢？我想達到咩效果？ 你所以冇錯啦， 冇得講嘅， 謝公講， 唔係冇得講噶， 唔係謝公講到話。佢打中銀嘅時候，佢講到明係匪資。 係啊， 係啦，佢打呢個 資咯，美心咁合產咯佢。 唔係你即係裝層有佢嗰個陳述一樣啫嘛。喂，大佬啊，拜託你哋啊，你哋抗爭還抗爭啦，你哋唔好破壞啲 地鐵 啦，因為我哋啲失明人士咧，啲殘障人士咧，係好依賴呢個交通工具。我哋冇呢個交通工具咧，我哋好唔方便，我哋翻唔到工，我哋做唔到正常行為。即係個情況一樣啫嘛！你今日打爛咗啲交通燈，喂大佬啊，同個抗爭咩分別啊？冇有咩用啊？ 呢個裝修都戇鳩，唔關你失唔失明嘅事啊！我而家咁樣大隻眼啊！我而家嗰啲交通嘅問題，我都有問題啦。 唔係，即係個問題個同樣嘅道理啫嘛。你破壞黨鐵。破壞黨鐵令到我翻唔到工。 宋諸位就點出一樣咧，即係我哋好多就即係我並唔係講啲失明人士， 啊、我而家 講好多嘅港珠，喂你阻我翻工啊，即係 你阻我翻工喎， 阻我翻工啊咁樣。 你搞亂曬啲鐵路，我翻屋企翻唔到喎。 你等於我前兩日食飯喺美孚俾人俾個巴士佬趕撚咗落車。咁我都仲可以勉強，仲可以喺美孚行去深水埗啫。你如果我真係再盲多少少嘅話，我行唔撚到撲街。 所以我只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，喺呢個大即係喺呢個大氣大時候裏邊，係 其實咧抗爭者又好，示威者又好，你要係説明你個動機係做乜嘢，因為你唔説明咧。你要說服啲人民，你做每一個行動，你要說服啲人民啊！我做呢個動作係做乜嘢？為咗咩嘢要做？ 咁依樣我贊成啊！謝公嘅 謝公講得好啱，所以就係打交通燈呢度係一早係冇講過噶嘛。所以我話唔係，即係我用我哋啊，唔係我哋做咯。 即係嗱，呢個解釋好牽強嘅，因為我琴日提住咧嗰班僆仔嚟嘅。 唔係咁嗰啲，而家問題黑警都係嗰個樣噶嘛。 深圳落嚟唔得咩？ 打得好啦，興高采烈嘅，即係喺咁叫啱。 嗱， 一波波爛咗個綠燈嗰時，大家哇 好嘢嘅，即係我係好撚多人嗌好嘢嘅。 如果你隔離我都嗌好嘢嘅， 係啊，我都嗌好嘢㗎。 即係我咁講啦，即係一定要向大眾説明你嗰個動機同埋原因。 嗱，咁但係大家亦都話即係有破壞嘅，係咪？即係真正嘅抗爭者，譬如我哋已經係即係睇到喺灣仔地鐵站裡面縱火嘅係警察。 唔使喺觀塘，簡單啦、 啊。觀塘 啦、啊，攞觀塘喂，七點鐘 落 撚就 火嘅，屌你咩真係！ 嗱，跟住你老尾，你然後你話俾人聽，裏邊受撚到破壞。 喂，嗱、嗯，其實嗱，赤公呢啲，我哋香港人有眼睇到噶嘛，我哋知道係一個自編自導自演嚟噶嘛。咁點解佢都要咁做？ 佢有個計時器嘅，而家 正如頭先， 而家啲科技好先進嘅，嗰啲黑衣人有計時器嘅。 正如頭先謝公你講嗰樣嘢。就話點解佢點解佢哋差佬都有推理邏輯㗎？點解會做啲嘢咁撚有漏洞咧？佢根本就唔係諗住俾你睇，佢呢啲個你放火個畫面係俾無線電視 CCTV 邊度拍？拍撚完佢微博就播㗎嘛， 講過㗎啦， 係咪啊？俾大陸人睇㗎嘛， 根本就唔怕俾你睇到。 係啊。 喂，你影住個係咁嘈個僆仔，係咁搏係咁搏，箍撚條頸壓住條頸壓住個背脊。佢唔怕俾你睇，其實佢要做到一個震攝作用。我就算俾你睇到，我係教和你，你出撚帳咩？嗱，你又冇撚做啊？你做唔做我都入撚曬你數啦。我依家做俾你睇，我啊打鳩爛曬成個地鐵啲嘢。 嗯， 你就算唔做，我都入埋你數，因為你哋做嘅。 嗱，好似 我唔怕做俾你睇。 有一段片，大家唔知記唔記得，就係前幾個禮拜嘅，就係、是、有一段片，有架直通車喺上水地鐵站俾人搏爛咗，衝入去搏爛咗。點解得其他傳媒冇播到嘅？而咁大件事，點解唔係大新聞啊？直通車俾人破壞剝爛喎！ 喂，有內幕消息噶嘛 ？CCTV 咁段片咧，點喺邊度？ 係嘛？ 點解冇人播啊？ 咁咪佢預計到嗰架車過有人 即 係 我亦都見到啦。 佢收到風 喺個不同嘅地方啦，譬如將軍澳裏面啦。有人拍片啊，即係攞曬有攝影師啊，有成日打曬光嚟，有啲係著曬防暴衫，有啲犯示威者喺度拍片喎，網上已經有大把咁嘅圖片嘅喎，咁、啊、一個問題，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段片啦、 啊？你唔會人睇到㗎呢啲？ 我睇網上睇過啊， 啊， 而家段片唔知喺邊啊？我網上唔識人睇過啊，喺上水站嘅啫。啊，點段片仲係點樣嚟嘅？邊個去拍嘅？咁、啊、實際有冇直通車被破壞？嗰段片清清楚楚睇到係有人蒙住面入去搭直通車，點解冇其他嘅傳媒？我而家講出嚟，好多觀眾， 我話俾你聽， 有啲黑衣人攔住路要收過路錢咧，你有冇睇啊？ 黑衣人一個好識保護自己嘅人，佢、 嗯、 哋如果係冇傳媒嘅時候咧，佢哋係唔會做呢樣嘢。點解？佢其實黑衣人做呢樣嘢嘅時候，佢唔怕俾你拍到。但他最怕就是什麼呢？是沒有傳媒拍到的真相、 嗯、 所以你見任何出到去的抗爭呢，很多時候都叫記者記者，為什麼要記者、嗯、就要記者去記錄下這件事，他甚至是有不同立場的記者，我都想你記錄下，讓你可以看到的真相。這個就是即是所謂黑衣人要做事的時候，他們的方針 好了，到這裡講到這個位置了，不講了，因為太多了， 如果不是講多幾天都講不完 了。我們講一下，我們中華民國現在外交部就真的非常好的、啊、就是 對日本好到呢，就是我們稱為微日、 嗯、 但是在現在民進黨政府又覺得喂不是、哦、我們真的 有日、 啊、我們很 friend 的、哦、 這是有的，友善的有。 好了，那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台北事務所的代表叫超田幹夫、 嗯、 因為呢都即服務了一輪、嗯、都應該調回去台灣了，調回去日本了、嗯、外交部部長吳超燮呢在頒贈特種外交獎章的時候呢，即表彰這個超田幹夫駐台期間對促進台日關係的卓著貢獻，就送了紀念品，這很正常啦，是但是送了什麼呢？他說呢、送了個牌，個牌上面寫送了個獎章，個獎章上面寫什麼呢？謝謝超田幹夫大師，我最敬愛的大哥哥，在台灣的完美服務。大哥哥即是這些呢，老實說是不一些即是正常的外交的用詞的 你即是私人場合， 你私人即是你吳超燮和這個超田幹夫、大家私人的情誼，你送過這樣的牌給他呢， 就冇乜所謂嘅。呢、這個 但係有外交部啊嘛，佢外交部個個 咁，但係你用外交部嘅 local 同埋外交個身份送俾佢咧，就唔應該叫人用。大哥哥喎，大佬， 即係你話大家喺飯局上面飲酒，好似我哋民進黨議員喺大陸喺北京啊，咁啊同啲共幹攬住咗講啊，即係大家兩岸一家親，你是兄我是弟咁樣，呢啲你喺飯局裡面可以講，你但係個民進黨議員翻到去台灣，佢唔會立諸於文字噶嘛，唔會寫出嚟噶嘛。 好啦，咁啊，即係變咗咧，就有啲人就話咯，佢話嗱咧。佢話呢啲即係有啲表示咧，就呢啲係即係外交部裏邊嗰啲人話，佢話咧印即係對呢一對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咁嘅用語咧印象深刻，但係用語咧確實引起各界嘅討論。 屌你肉酸就肉酸啦，冚家產！你唔撚寫我最敬愛的屌啲我最敬愛的超甜 B B， 屌你咪夠有趣啦啩？你不如咁樣，係咪夠親切啦啩？超甜 B B 係咪仲過癮？ 男型嘅立委咁樣，咁啊屌到撲街啦！佢話咁樣嘅用字喺外交禮節上咧又少見，吳超涉嘅態度未免卑躬屈膝，過度微日。咁啊，立委阿江啟臣就話啦，佢話如果係個人嘅饋贈咧就冇問題，但係既然代表公家部門贈禮物咧，就應該以國家嘅角度思考，用字有些不妥。 唔止有些啊，係 非常不妥啦！屌你大哥哥用得咁，屌我超甜 B B 點解唔用得啫？ 咁啊，民進黨嘅立委當然要護航啦。佢 我都好想聽佢點解釋嘅屌。 佢用語啊，當然不那麼典型。但是呢就無傷大雅， 就撲街啦！即個身份自己都失咗自己嘅身份啦嚇。 咁民進黨呢啲咁嘅部長啦，咁譬如我哋以前嘅教部長啊，罄竹難書啊，四隻小豬啊， 三隻小豬， 三隻小豬啊， 成語嚟噶嘛，幾中意 啊？成語啊，罄竹難書啊，其實讚緊阿扁啊咁樣。 好啦，我哋翻嚟啦，嗱，好啦，我哋仲要講嗱咁啊，即係變咗咧就。我睇先啊，好啦，嗱，即係既然嗱，當然如果我哋同日本友好嘅，唉，屌你咁，你卑躬屈膝，即係你為咗同日本建立我嘅友誼，即係你用詞唉撲街啲都算鳩數啦。但係，喂，我哋個沖之鳥島仍然係俾日本仔霸住嘅喎，我哋仲可唔可以捕魚咧？嗰啲漁民就興到撲街，喂，嗰個我不嬲喺馬英九年代，我哋不嬲都可以去捕魚嘅。屌你乜！你民進黨上任之後咧，哦，你承認嗰個沖之鳥島，嗰個沖之鳥蛋就係你日本嘅，所以我哋唔去得捕魚。喂，咁撚樣嘅友好，咁你要埋佢啦，係嘛？哦，佢話哦，因為咧日本咧就喺呢、這個喺呢、這個聯合國大會裏邊咧都有挺我哋啊，即係希望我哋加入呢、這個HWA 同埋呢個 阿基亞嗰、那個係兩回事， 兩樣嘢嚟㗎嘛！屌你，喂，你明白呢樣嘢？ 講兩句，咁你又叫人大哥哥啊？咁啊撲街啦，係咪？ 唔係咁，可能佢私交又 好，仲一樣嘅，唔係，仲一樣嘅，你繼續講啊！仲有呢個， 因為仲有時間啊。 係啊，你繼續講。 我哋下一次因為唔夠講啊， 唔夠講。 係因為嗰個 你想起咗頭就又 係嗱嗰個嗱咁啊，雙十國慶啦，係咪？我哋 咁我用半分鐘講一個起個頭先啦。 我哋即係駐日本嘅大使啊，謝長廷咁啊，喺呢個福岡辦事處咧，就話收到咧呢個。首相啊，呢個安倍晋三嘅 贺电 嚇，係祝中華民國呢個108年嘅國慶。 係咁，香港好多市民界都攞咗呢啲新聞咧出嚟咧， 咁高興啦， 好開心啊！ 我哋啲老友啦，係咪擺曬上去？哇！你睇下，即係我哋即係呢個中華民國同日本嘅友誼幾撚咁堅固。嗱咁啊，即係我哋睇睇。 係啦，一陣翻嚟再講 啦。笑鳩死啊！